爱将永远长存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白夜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憔悴了脸，影子阴山背影墙。毡房里的蝉声，它低了调。几杯桂花酒，是是非最爱销魂。葡萄架下玩具间，谁唱唱歌自飞仙。一半一眼山有缘，唯一广播伴耳边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戏弥勒。 勾陈梨园史话，一海奇珍赏听。名家新秀登场，弹板丝弦齐鸣。京城听戏何处去？戏迷乐里觅知音。 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戏迷朋友您好，欢迎您回到戏迷乐的下半时段，我是尚远。明天就是中秋节了，今天我们请您听的是唱词儿当中和中秋节和8月15有关系的几个京剧名段。下面要请您听的这段是龙凤呈祥洞房一桌的唱段。龙凤呈祥这出戏大家很熟悉了，刘备东吴招亲，在乔玄的帮助下成功了，获得了吴国太的青睐，但是呢美人计把刘备困在东吴，后来呢赵云设法保着刘备回转荆州，孙夫人同往啊，就是这么一个故事。这折洞房当中，刘备上场有一句月到中秋分外光， 愿得几时金山窗，月到中秋分外光， 人逢喜事精神爽，月到中秋分外光。那么下面请您听的这段龙凤呈祥洞房是由赵燕霞、谭元寿二位主演的。赵燕霞的表演自成一家，观众听众都熟悉她的花山花旦剧目，这些剧目呢数量比较多，赵燕霞的青衣剧目啊还是很有风味的。那么这出戏当中，赵燕霞扮演的是孙尚香，扮演刘备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京剧艺术家谭元寿先生，武生名家张斌江扮演赵云。 只见声色节奏，刀枪森严，毫不壮观人影。 刀枪贵人心中不安，对君子取枪，舍去刀枪方能抵日。 是西里之之贵人也道，舍去刀枪方破金弓，四杀半身何惧刀枪，吩咐撤去刀枪，有请贵人。 是，将刀枪撤去。 好，以上您听到的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赵艳霞、谭元寿、张斌江主演的京剧《龙凤呈祥》洞房片段，这是1980年的实况录音。南腔北调剧集，大师名家谈艺， 吊场比武嘛，有许多打的，完了之后啊，一定要沉静一些，所以我就成了 用到了各种板式，有不少娃娃腔，对于科班里初学戏的小孩来说比较适合。 新的一年，2018戏迷乐时间扩充，每个周六周日晚上9:30到10:30，这里是展示院团演员的平台，这里是传播梨园文化的园地，敬请关注2018年戏迷乐。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为您播出的戏迷乐，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。说到中秋节，有这么一个戏啊，跟中秋节有密切的关系，梅兰芳先生创演的《嫦娥奔月》。这出戏在100多年前1915年的10月在北京吉祥园首演，正是中秋节的好戏。这是齐如山先生根据《淮南子》和《搜神记》当中的传说写出了纲目，由李世堪先生编写台词完成的。梅兰芳先生演的是女主人公嫦娥，前面是大头啊，到奔月之后成了仙人了，就改为古装的扮相了。这出戏的头饰、服装和传统均有不同，在当时呢轰动了剧坛。其实呢还是有些争议的，不过要说的是京剧旦行的古装扮相就这样传播开来了。好，下面我们请您听这段珍贵的老唱片录音，梅兰芳先生演唱的《嫦娥奔月》。